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晚上11:00，杭州，我和床头的书本一起度过美妙的夜晚。我看不见西湖的涟漪，但我听得到它的哼唱。 当整个世界快睡着的时候，我还在想你。你知道我此刻的心情吗？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 可能你已经不记得我了，不记得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但我知道我不会轻易地把你忘记。 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 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在每一个孤独的夜里，我都好想和你说， 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现在的我需要人陪。 如果你也需要人陪，每周三周五晚上11:00，我会在这里准时出现，为你放歌，陪你聊天。好想和你说，我是吴周彤。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情绪，不一样的困惑，不一样的期待。 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话。 我是吴周彤，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Car and You， 定制属于自己的情感秘籍。 你我的相遇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欢迎收听好想和你说，我是吴周彤。这是一个关注情感心理的节目，我们每周呢会邀请一位专家老师，围绕情感这样的一个大的话题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相信这个节目呢会对你的情感生活有所帮助。你有什么故事和想法可以随时联络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elling you 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注册的心理师舞动治疗师徐清玲。徐老师一直是在关注一些就是学校的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辅导，也做了心理健康工作室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嗯， 在你的日常的工作里面，是不是女性的这样的一些需求者更多一些，或者说女性的患者更多一些，在心理上？ 到目前为止就是还是女性愿意选择求助的机会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多一些。 对，包括是在社会上工作也是这样子，还是男性求助的机会比较小一点。那男性只有在什么时候会去求助呢？就是当他家的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 哦， 那个时候他才能意识到他们夫妻关系啊，或者是自己的行为方式啊，做事的方式啊，或者是一些观点啊等等会不妥，那他们会去求助。当然他们一般非常理性，因为男性就比较被教导为要理性，要有这种 这种权威感啊等等，所以你男性就不太容易愿意去求助，但其实男性反而是更需要的，因为男性其实压力也蛮大的。 那在女性的求助里面，据你的了解，是不是有很多的一些痛苦是来自于他们得不到一种尊重，或者说在生活或者是情感方面受到了一些男性的一些伤害呢？ 确实在求助的问题当中，我印象中啊，记得具体的数据不记得了，大概20%-30%的问题的来源是源于情感问题， 情感 就是人际上的，尤其是亲密关系上的问题会更多一些。但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受伤害的那个部分，就是比较极端一点的，就是可能就是男性就是可能会去不尊重女性，去伤害女性的身体啊，或者是侵犯她的这个心理的界限啊等等。 说到尊重来说的话，我觉得男性一直希望或者是试图希望能够去学会尊重女性，但是事实上呢，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去运用一些方法。这个的话，今天我们其实想利用这期节目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就是说男性如何应该去学会尊重女性。前提当然是说，我们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避免很多的侵害啊。那么说到这个男性尊重女性的话呢，其实很多情况下是因为他缺乏一些教育，您认同吗？ 我会觉得其实上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或者在现代社会里面，男性被更多的是教导要成功，很少要教导他要去做一个特别绅士的人，或者特别棒的男性也好，就是说这种观念会更少一点，就是会说男人要打天下呀，男人要去养家糊口啊，男人要闯事业呀，要做出一番成就啊，这种期待会更多一些，基本上会要求男性去成功的东西会更多一些，但是对女性来讲，可能中国的教育里面比较多的说，女孩子要乖一点啊，要保护好自己啊。甚至更传统的一些观点是说，你要就是前一段时间还特别火的一些事情，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妈妈要求这个她的儿媳妇一定要这个 贤妻良母哈，每天要回家做饭， 对，然后在这个女性和男性的自我保护方面的话，对教育的也不一样，基本上很少说男性要自我保护的，很少说，也很少去教育说男性要去照顾，就是去不要伤害女性的，就是他也没有太多说，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教育会说你要照顾女性是会有的，就是把女士优先啊这种观点是有的，但这个观点也不是在很多的这个实际上执行上面有很大的一些怎么样，就深入人心的那种感觉。 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网上一个视频，就是南京吧，好像是有一个女的突然之间就拦住了一辆车，车里面她说是她老公的小三，就在那儿闹，完了以后呢就跟那个小三开始厮打，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她的老公就在旁边好像起不到任何的作用，那么这个她老婆呢也不跟 老公闹， 也不跟老公闹，她就跟那个女的那个被称之为小三的那个 就是骂你骂对方勾引我老公什么之类的， 按理说她应该去找她的丈夫去理论这个事儿，为什么她会去跟这个小三或者说这个女孩去这么闹呢？ 这个其实上是蛮就是女人为何为难女人哈，就是她其实并不了解这个出现小三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所谓的并不是也不是说，因为在心理学上来讲，我们说出轨或者是这个离婚各种事件的出现，并不是因为谁不好，谁引诱谁这样的原因，其实本质上是因为你们两个关系没处理好。那你跟当然这个小三只是好像是多了这么个人，他好像在一些女性的意识里面，他会认为是小三勾引她老公，但有可能是因为你老公他自己感觉到孤独，感觉到痛苦，所以他才会去找这个小三。所以他这个时候呢，他又不敢对他 老公怎么样，他还想维持这个关系，他是想把这个多余的那个人扫除出去啊，扫除出去， 清理掉。 但是其实上本质上这只是治标不治本。那你就算你把这个人给骂走了、打走了，那下一个还有呢？还有好多个小三，你怎么办？其实上就是说你要去看一看你们之间的关系怎么了。 对，我就刚才说到，就是说男性尊重女性啊， 嗯、 我突然在想，就是在这些事情上的话呢，嗯、可能要寻找一种正确的方式，才能够实现这种尊重。 就是这个老公就是非常不尊重这个老婆了。 啊对啊。 但他其实上是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痛苦感也好，或者说处理这个好夫妻关系， 嗯、 所以他处理不好，就是他只能去寻求外面的一些安抚、安慰。 嗯，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嗯，关键是当时发生的时候，他在那儿就站着，感觉是在那儿观看似的， 愣着 ，哎，在那儿袖手旁观一样。 嗯， 其实还有一些事情，比如说女性在求职的时候，第一时间往往会被问，哎，你是不是已经结婚了，或者说有没有男朋友，或者说近几年有没有生小孩的打算？那么还有的一些女性呢，在准备升职的时候的话呢，如果是怀孕了，那可能就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那可能会影响他、 嗯、 啊，其实这些事情来说的话呢，其实从那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社会是不是也都没有一个正确尊重女性的一种体制在那儿，或者说一种环境在那儿。 确实是，其实女性在这个社会来讲、 嗯、 一方面啊，当然大多数人，我觉得有一部分人他可能会选择说，我就要成为一个不进入职场的人，我去做一个全职的太太哈、 嗯、 就是这样、 嗯嗯、 那大多数的女性她其实由于现实原因，就是她不得不供养这个家庭，就是她也成为这个家庭供养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柱、 嗯、 所以她们和跟男性一样要去职场上打拼、 嗯、 希望能够事业有所发展。那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讲，如果这个家庭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的话，那还是女性会回归家庭比较多一些、 嗯、 女性会照顾家庭会更多一些。但其实上职场对于女性的这个要求并没有说你是女性也能降低、 啊、 或者说全社会在营造一个尊重女性、尊重女性的身体的这种节奏，比如说她有生小孩子的时机、 嗯、 那职场不会说你因为生小孩子我回来还把这个位置留给你，她可能就已经给别人了，就职场是比较残酷的， 对，现实的， 那比较现实的。所以当然整个的社会制度也好，或者说社会的保险，或者说整个的这种保障，都是没有去鼓励女性是说她可以得到自己的一些保证。 嗯，没错。那男性如何学习尊重女性呢？我们列了几个方法啊、 嗯、 第一个呢，男性要和自己的女性原型要有所接触、 嗯、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是一种比较荣格学派的说法，就是说我们认为男性也好女性也好都有另外一个面相，也就是说男人有他自己的女性的面相、 嗯、 女性有他的男性的面相。 嗯， 然后呢，如果说我们说这些男性不去尊重女性，是因为他对于自己的那个女性的面相是不够有连接感的。 嗯， 如果说你对于自己的那个女性的面相是有连接感的话，那你可能会更多的体谅到女性的不容易和女性的一些柔弱，你就会更容易去尊重女性。 嗯 啊，有一些是像集体无意识当中的一些东西。 嗯，第二点呢，就是说男性要富有情感，有情感的去对待女性、 嗯、 尊重女性的意愿。 嗯， 什么叫有情感的对待女性？ 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男性就有一些比较粗鲁的感觉，就是说就是他的情感不够细腻、 细腻、 就 是说他其实是想体现尊重，但是呢他的那种方法不对，还是说他可能就是男人嘛，通常讲的话呢不可能像女人那么细嘛。那有情感的对待女性是不是这么理解，就是说他可能要用男人的这种情感的方式来表达出他的那种对于女性的尊重。 我会觉得这个有情感的是指是你是能够停下来去看女性的需求的， 嗯， 而不是以你自己的意志来决定你要做什么的。 送玫瑰啊，然后或者说那个突然一回家，哇，烛光，然后怎么怎么样？ 这是女性需要的，还是男性所想要表达的？ 我是说这样是不是？难道就是说有情感的对待女性是这样的一些具体的行为吗？ 这个，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像。 我觉得有情感的是你真的注意到他的感受是什么，就是这些是仪式化的东西，有些仪式化的东西是好的作用，但有时候有些仪式化的东西是坏的作用。 嗯， 比如说呢，曾经看过一个节目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大学生，就不成熟的男大学生，他呢，他自己跟他女朋友闹矛盾了，然后呢，他就决定用求婚的方式来改变我们之间的矛盾。但你知道，矛盾是存在的，不能因为你这个仪式感的存在而改变你们之间的相处模式。 嗯， 所以有情感的对待不是说指仪式感，当然仪式感对于女性来讲是重要的，但是那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女性体验到来自于你的关心，来自于你的理解或尊重。比如说有些女性希望她做一些事业或者做一些她想做的事情，那这个男性可能会说，那你希望怎么做，然后你觉得你的困难是什么，你希望我能帮助你什么，或者说你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希望我能够提供你什么，然后也许 有些女性说我不想要做什么，你拥抱我一下就可以了。那这就是有情感的对待女性，就是不是那个简单的仪式化本身。 对，有很多时候我们用仪式化的一些东西 回避了很多东西， 想去强迫所获得一种所谓的答案。 对对对， 反而会糟糕， 反而更糟糕，因为那个所谓的仪式感有时候会给女性带来一些感动，这个感动背后呢，她会做出一些不太理性的选择。 嗯， 然后但其实他们本质上的矛盾和或者说他们本质并没有改善。 嗯 啊，所以那个时候男性也并没有做到真正去尊重一个女性是什么样子。 嗯哼，第四条呢是文化中要播撒那些真正绅士的种子，多一些绅士文化的土壤。 嗯 啊，这句话的意思我是理解为，就是说我们应该把绅士作为一个男人的一个要求，让它形成一种土壤，形成一种环境和氛围。 嗯 啊，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让更多的人很自觉的，或者说不知不觉的就学会了尊重女性。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倡导吧，就是希望更就是男性他以自己的内在的那种非常优雅的那种状态哈，或者说比较有责任的状态和有勇气的状态去对待女性，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嗯，那也要去想，就是他通过这种状态所获得的，他有什么样的一种满足感？我认为就是做任何事情，最后都应该有一个回应的东西。 嗯嗯嗯。 我相信呢，就是说，如果说这种绅士的播撒能够让这些男人们获得一种满足感，一种或者是一种快感，或者说精神方面的某种的一种成就感的话，我相信那样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愿意去做。 我会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高级的状态吧，就是那种，就是我会觉得很多精英女士是比较欣赏这样的男士的，而不是说表面上看起来就是成功而已。就是很多女性她们在选择，就是她当然有些女性她不会在为金钱考虑的时候，她会很在乎男性的修为修养，她的整个人的气质，她内在的品质是怎么样的，我们说的可能会在乎这个内在的这种涵养的感觉，所以那她也可能有机会去获得一个更有品质或更有品味的生活，然后这样她也可能会遇到这种更加尊重她更加理解彼此的一个伴侣，我觉得这是人生当中挺重要的一部分。 嗯，是的。另外呢，男性要了解轻看女性最终也是会轻看男性本身群体。 嗯， 这个是怎么理解？ 就是所有的轻害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都有反作用， 它有反作用力，同时是在历史的轨迹当中会成为我们内在或者说无意识当中的一部分，所以这种无意识的一部分呢，也会比如说这一代的女性或者下一代的女性，比如说有些男性侵害的是这一辈的女性，那下一代的男性呢也是会受到比如说这些女性的教养也好养育也好，那如果这些受伤的女性去养育这些男性的话，那么这些男性他其实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比较好的滋养的。比如说就拿前一段时间还比较火的例子来讲吧，那个妈妈就是那个明星的妈妈，她之所以是那样，她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独立的女性，那她是受到伤害的，那当然她又会去伤害她的儿子，她不是有意的。 她怎么不独立了？ 他的情感上是依附于他的儿子的， 啊、 所以他 是 非常、 啊、 是对，他是绑架在一起的，所以他儿子是没有呼吸的空气的， 对、嗯， 呼吸的空间。那所以他这样的话，男性也会受到伤害。我们说的其实总是会循环的，就是总会这个、 嗯、 你是什么样的土壤，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在整个的文化当中或者整个的社会当中，整个群体当中，慢慢的就积累成一种力量。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伤害到谁了，就是其实是蛮恐怖的。 对、 嗯、 那我用一种很浅显的方式来理解、 嗯、 比如说、 嗯、 以前、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那种侵害，但突然之间因为这种东西多了以后引发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 嗯， 最后被曝光， 嗯， 然后身败名裂，突然发现，哎呦，我最后我是这个下场，可能当时我没觉得怎么样啊，或者怎么怎么样， 嗯、 当然这个是一个很浅层的理解、啊， 对对，这也是算是伤害男性本身了， 啊、对吧？ 嗯， 就是说你可能最后反过来，你发现了你以前的一些行为，可能就被放大到了一个被侵害的这个层面上了， 嗯、 你可能也就被伤害了， 嗯，是。 第六条是男性要提升自身的修养，要多一些观察，能够对自己的欲望和自恋有所管理。 嗯， 这个对自己的欲望和自恋有所管理啊，我特别想问一问徐老师、 嗯、 你觉得如何去管理它？或换句话说，因为很多人是通过信仰、 嗯、 对吧？ 嗯， 当如果信仰缺失的时候，他如何对自己的欲望和自恋有所管理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方法？ 我们说其实像第一个事情就是你得知道你的欲望和自恋是怎么样的， 嗯， 就是很多人是不自知，我觉得第二部分是你自知以后，你会知道你怎么样去释放你的欲望， 嗯， 或者是说你怎么样把你，就是其实自恋是很复杂的，我们甚至说挺难以，就是甚至我们在这个圈里面现在专门去讨论自恋的一些工作， 嗯 嗯，其实上你要去体验到的是别人的一些感受，那怎么样去管理或者释放，我举个例子来讲吧。曾经在我的周边发生过这样的一些事情，有一个非常德高望重的男性长辈， 嗯， 他突然生病了，他是生病了，他甚至有一些抑郁的情绪， 嗯， 而且生病是非常严重的病，是会就要死的那种，就是癌症之类的， 嗯嗯 嗯。那他自己是非常年老的，那所以有慢慢就失去一些生命的活力。那对于年轻的小姑娘来讲，她可能会非常欣赏这些，或者说很渴望那些就是有生机的感觉， 嗯， 所以呢，她就一个念头不小心，她就去侵犯了这个女性。然后那这个时候对于他来讲，其实他一方面是因为生病，所以他其实是非常需要去哀悼的，去哀伤他自己失去的那个部分，甚至是生命要结束的那个部分，还有就是衰老那个部分，还有可能有一些关于性的欲望，就是比如说你的性的欲望是怎么样去满足并且是安全的，并不是侵犯他人的， 嗯， 那我们说那你既然是有性的欲望，那你有想要去满足你自己性的欲望， 嗯， 你又不能去侵害他人，那也可能对于你来讲，你去购买性服务是你自己的选择， 嗯， 但是你不能去侵犯你这个你所带领的这个下一辈的女孩也好啊，女学生也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叫什么叫多一点觉察，多一点管理，就是你得先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你因为什么你想要这么做，然后你看看你怎么样满足你自己，然后你怎么样去管理自己的欲望， 嗯，用一种合理合法的方式来满足，就会避免很多不合理不合法的一些危险的。 对，如果说你 对， 如果你无意识当中的话，你就被你自己无意识所控制，你就不知道你为什么干了这件事情。 嗯， 那如果你知道你是什么样子的，那你就知道哦，我好像有这样的需求。 了解自己，剖析自己，尊重女性的另外一种方式。 嗯，最基本，最应该说，比较重要，很重要的一种方式。 很重要的一种方式。 嗯 啊。当然了，如果说的具体一点的话呢，我们也列举了一些行为，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 嗯， 比如说工作的时候注意一些办公室的言行，不要在聚会酒桌上过于开黄色的玩笑， 嗯， 啊，在群里分享女性不雅照片， 嗯， 啊，或者说有的时候把一些体重比较重的一些女性啊去嘲弄啊，或者说有的时候会公开骚扰调戏等等， 嗯， 其实呢长期以来呢，男性在社会里面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一种被很多人所公认的东西，于是乎 女性常常被迫沉默，而这个时候的话呢，很多人认为呢，第一步尊重女性的方法是要尊重她们的表达。 嗯， 这种表达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现在有更多的这种平台，更多的渠道，更多的方式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思想。 是，就是有出口能去让一些事件呢、或者说一些话语啊，或者一些感受能够出来，至少不是只是沉默而已。 但 整个社会的话，法律或者是制度方面应该也对这些事件做出更清晰和比较重的惩罚、或者说更完善的救助制度，就是因为很多女性受到性侵犯以后，她们其实有很严重的创伤，或者甚至更多的是危害的存在。 嗯， 需要去帮助她们。 没错。 嗯， 我们上半时段先聊到这儿，下面时段呢，我们再教几招大家特别实用的防止侵害的必杀技。我们请徐老师结合一些实际案例吧，来给我们教几招啊，不用大家去健身房练，但就可以做一些防护的一些方式。 如果能去健身房，还是去吧， 还是去吧。 对， 当然是，如果是身心兼备是最好的、 对对对。 来，我们听一首歌，我们下面时段《好想和你说》继续。 谁的青春时光没有一点傻，看着你的脸庞，熟悉那种伤疤，缝补所有过往，忘记别人的喧哗，越是平淡的晚上，思念越猛烈的发芽。需要多少勇气才敢表达，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话，你是我最初的信仰，让幸福啊坚持到最后的一秒，并不复杂，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现在怎么了，长大了人不改变的虚假，你是我最大的牵挂，要幸福啊，我站在风里等你送来一句话，我不再挣扎去欣赏生命的变化，要幸福 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那么女性如何从身体和心理以及社会知识的层面上更好的来保护自己、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和统计，关键呢这些统计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平时付诸于行动。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女性要有识别的能力、这个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对，就是你得要觉察到你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里面，你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角色，比如说平时这个人带给你的感觉，甚至是他有没有一些信号，或者说他讲了一些什么话会让你觉得他有可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总之是说你要保持一定的警觉性，但是又不是那么感觉时刻都是恐慌的状态， 就不要绷着自己。 对对、 识别的能力呢有时候呢不用用身体语言去表达、你要从别的方面是吧，来综合的来进行。第二呢就是女性要有自己的身体边界意识。这个什么叫身体边界意识？ 这个呢其实是因为我跟小学生工作的时候所印象比较深刻的，小学生在四五年级的时候他们的性的意识也在启蒙了，所以他们有一些小男孩啊特别喜欢去摸女生啊，追女生啊，干嘛的。那些有些学校呢就特别头疼，就是我们就做了一些工作，我们用舞动的方式来建立自己身体边界。那身体边界它其实也代表着心理边界，就是我这个身体是我做主的，不是别人做主的。所以这种身体边界意识是说这个空间是我的，这个地方你不能再靠近了等等，这叫身体的边界意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家长要从小去向不管男孩女孩都要告诉他们，你的身体是属于你的，不允许任何人不经你允许的情况下去触碰的，这样子你才能会更好的去学习怎么保护自己。因为这样的意识在你的内在里面非常强大的话，别人也会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然后你是可能会传递这个信息给到他人说，你也可能会在一些时候你有边界，你也可能会撤，就你知道这个边界的作用呢其实是一种好像一种保护机制似的。 它并不是说是一个固定的这么一个区域， 对， 或者说是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一种态度。 对， 它其实是一种边界意识。 对，边界意识 就是说在什么时候你会发现它越界了，你就会有一种警觉，甚至是有一种处理的方式。 对，至少能减少日常当中生活当中的一些身体上的侵犯哈。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说比如说谁家生了女儿啊，我觉得这个就应该很重要，因为这个身体边界意识的培养好像学校里面很难做到啊。 对，现在希望也会越来越重视这一块吧，因为也不仅是男孩儿、女孩哈，男孩也包括， 男孩也有， 因为在个前辈哈，就同行里面他是专门做男性性侵的帮助工作的，他发现有很多男性也被性侵，那就是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这个当然女性会更重要一些，因为女性的身体它是容易被侵犯的，然后一般也是男性是攻击的，容易成为攻击的那一方的，所以任何时候对于你不舒服的接触，你都有能力说停止，就 stop， no， no， 对 对。第三个方面就是不要自己物化自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理解呢？ 其实在很多时候女性有时候比如说在农村哈，有些女性她们嫁人，她们要聘礼，对吧，她们其实是把自己当商品一样卖掉。或者说很多的这个婚姻市场上，就是前几年不是很流行什么高配低配中配什么之类的， 对 那个标价嘛，这叫都叫物化自己。 物化 一些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就是女性更容易被物化，因为男性是比较多是拥有资源的那一方，那女性如果她没有资源，她就可能要去使用自己的身体去换取金钱，然后她就会成为一个物品去贩卖一样的感觉，她不会再是一个人的存在。 当你如果这样经常去强化这种物化自己的这种方式的时候，很多男人就可能会 也会去物化你， 物化你， 对，他会觉得你是、 我侵犯你了，但是呢，我给你什么什么，然后来作为补偿， 对， 这样的话就变成一种物化的一种交换， 对，他就是你就失去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意识和能力，然后如果你想要不被物化的话，你首先得有一个立身之本，就是能够 依靠自己的某种能力或者说一技之长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再依附于男性，成为男性的附庸，或者是要把自己当成物品去卖掉。 第四个，女性是否可以学习一些防身术啊？刚才你已经说到了， 对对对， 说还是要可以学习一些。 对对对对对。 啊、如果有的话呢，当然就更安全一些。 是 啊， 但防身术怎么样起作用，其实还是挺复杂的，因为有时候在危险的时候哈、他们就失去了一种攻击能力。 对， 就是那时候就是你要被训练到你内心特别强大，在危险的时候你还可能使出力量来，这是比较需要时间。 对，因为如果说一个女性在极端情况下，如果你真的是用反抗或者是用防身术的话，可能会遭来更加可怕的后果。 对，就是你的 是吧， 对，你要选择什么样的时机， 时机 对, 对， 如果他你的攻击者是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你使用你的力量是有用的。 没错，这个是需要去把握的。第五个是女性要了解自己的潜意识过程，不要被他人或者是被一种文化所催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其实是跟很多的催眠有关。我们说催眠就是一种串说的，你内在里面种了一些种子，比如说女性就只要长得漂亮，只要嫁个好人就可以了。这些就是让女性不要去掌握什么样的本领啊，或者是学习什么东西，那样你的话你真的是变成了没有什么能力的人，那样你就会增加自己物化的意识。那我们希望说你对自己对别人的催眠有所防有所了解，哪些是对你的催眠。 明白。第六个是建立比较好的社会支持体系。其实这个的话现在我们正在完善这个体系，这个过程当中 比较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一方面说的是私人的支持系统，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女性，你自己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的遇到危险的时候，你有多少人可以帮助你，可以向他们倾诉也好，或者他们实际上的某些支持也好。那另外一个说的是那种社会支持系统应该是更大层面的，是整个社会的一些支持系统，比如说有没有人有一个法律的咨询，有没有心理的帮扶，就是心理咨询这样的服务，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更多的是我们是社会的这个法律制度是不是更完善等等。 对， 这些东西是更大的支持系统。 没错，这个社会支持系统的话也会帮助女性呢，在无论是从内心还是从身体及心理方面都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 对 啊，而且她的那种强大就有了一种依靠，她不仅是依靠你个人的一个力量， 对，它是整个系统的力量。 是， 而且这样有系统的人他是不会孤独的，而孤独的人总是会给坏人趁虚而入的机会。 是，一般你看那个动物世界里面被叼走的、 都是 落单的那个孤独的那个、弱小的那个， 是这样子。 第七个呢，就是在关键时刻不要被僵住，能逃则逃，能战则战这就是要见机行事 这个就是非常高的要求，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不管人也好还是动物也好，在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它容易被冻住。冻住就是僵住，就是傻掉。但是呢一些研究或者说一些专门的训练是可以让人做到不那么慌乱，和可以做到更镇定一些，所以更清醒的去应对一些危险。 是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要去训练，它不是一个说我想就可以做到的。它需要在基本上是通过实战，他是去比如说你已经被按倒了，你要怎么样去还能够不是被僵持在那里，你是能够有力量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需要去那样去实际去训练，并且能够掌握一些方法的。 对，第八项要有防范意识和行动。那我们其实呢这一点来说的话呢比较重要了。防范意识和行动呢我们具体一点我们分几个方面来可以说一下。第一个就是说呢，当你 一个人在家 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一般那个徐老师，如果假设你一个人在家，或者说有一个女性一个人在家，你觉得她应该注意哪些呢？ 我会觉得第一个就是你尽量不要让别人知道你是一个人住在家里面。 对， 就是你得向别人传递的信息是至少你有其他的朋友在你的家里面，或者是你有重要的或者是其他的家人跟你一块住。比较当然，就是第一，你不要跟别人说，是吧？ 对。 第二个，别人也可以观察，那你尽可能的去向别人传递一些信息，是你家是有别的人的，比如说有男士在的，比如说你在家门口放一些 男性的鞋啊，或者是在阳台上晾一些男性的衣服、啊。 但是前提是别让男朋友误会啊。 对 对吧？ 对，一般来讲，这个如果你有男朋友了，那肯定是你不是太独居了。如果你连男朋友都没有的话，你可以去 啊放一个， 就放一个哈、 啊，放一个， 嗯。然后还有就平时回家的时候不要。但不要就是有人，就是你出电梯口的时候尽量慢一点，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让电梯的那些人已经上去了，不要让电梯的那些人知道你家是哪一户， 嗯， 尽量让他们不太知道你住哪一间屋子。 嗯，这都是很细的了啊， 特别细致的。 对，包括你进家门的时候呢，要提前准备好钥匙，不要站在门口再找钥匙， 因为那个时间会长一点吧。 对啊，对啊。 你要是那个提前把钥匙拿出来，赶紧开个门，赶紧就进去，然后把门给关，稍微减少一些风险吧。就时间上，其实有时候很关键嘛。 对，最好以后的门都安上面部识别系统。 是。 还有现在有大量的送快递啊，外卖的，那你可能都会留一些地址啊，门牌号，要不然你就得下来取一趟。其实是不是宁肯下来一趟，是不是也不要让很多人知道你住哪，或者说就直接把东西送到屋里边去？ 对，一般来讲，有时候我收快递时候，一般来讲都是在就是楼下都有快递柜嘛，就在快递柜里面取比较多一点。 对， 然后还有就是。你就是你就比如说快递敲你家的门，你就不开门，你就放门口就可以了，就不需要去拿，就是等到他们走了再说吧。 对。或者养一条狗。 如果你喜欢狗的话，像我不喜欢狗，我就没法养了。然后还有就是，你可能有些，我知道，不管男性女性，他们在买在一些网络买东西的时候，他们不用自己的真名啊，也不会去写到就是什么女士啊，他们一般会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名字，让别人识别不出来他是女性还是男性这样子。 对。另外呢，在自己独居的时候呢，阳台。台上也尽量不要晾一些女性的衣物啊，这个呢也是一个保证安全的一种方式。另外呢，就是说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要拉上窗帘以防偷窥等等。这是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如果是因为现在有好多的一些侵犯是在坐车的那个过程当中，那乘车的时候要注意哪些呢？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几个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呢是要提前看好车牌号。 对， 不要贪便宜坐黑车，你的安全比那几十块钱要重要的多。另外呢，一定不要坐副驾驶，小心拼车的其他乘客，以防拼车乘客其实是司机的同伙。好像拼车前段时间也出了一些事情。 对，就是这种打车软件上的一些事件是吧？ 对，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事情的话呢，一定要马上发信息给信得过的朋友。 这个其实作为个人来讲，可能能做到的一部分的安全的防范意识， 对， 但根本上来讲，应该是这个平台他们要做好这个信任的制度的管理制度的部分。当然也有一些什么叫什么笨招吧，也是有一些帮助的吧。比如说有时候你上车就是说，哎，你给谁打个电话发个语音说，哎，我现在在哪儿了，准备回家了，一会儿就能到啊，你一会儿来接个我呀、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的话让别人知道你不是说 一个人 的、你是有其他人可以保护的。所以这也是笨招吧。但是我跟我男性朋友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会很傻笑说，你们居然这么那个什么。我说那没有办法呀，我们说我们只有使用这些笨招啊。 这不是笨招，这是一种自我防护的一种方法吧。 尤其是夜晚一个人回来， 特别是夜晚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场所要注意，就比如说酒吧。女孩去酒吧呢，玩肯定是没什么关系，但是呢最好呢是和一些信得过的朋友去。另外呢就是还是要强调啊，不要轻易的喝别人递过来的饮料，而且呢千万不要喝大了。你一喝大了的话其实我觉得 对， 因为你知道就是好多的性侵犯呢是出现在酒后。酒后的话呢，为什么会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一方面呢是因为你的意识各方面啊，或者是防护能力降低了。另一方面来说呢，酒后呢，你也会给很多人一种，是吧？ 就是你可能的也就觉得无所谓了，甚至是可能他也试探或者说他怎么样，那个酒精的作用真的是会让很多事情发生。 是酒精可以麻痹你的大脑神经，所以让你失去一些清醒的意识。这个时候双方可能都容易失去这种就是很清醒的感觉，所以很容易出现一些状况。 没错。另外和陌生朋友见面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就是说一定要提前了解到对方的一些真实的信息，要确保这个人和见来这个人是一个人，千万不能出现一些是虚拟世界里的。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是网友见面非常普遍啊，就是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视频的时候，可能都不知道这个人长什么样， 对， 就千里迢迢去了，就会发现很多出现一些问题，被侵害啊，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还是要注意。 对，就是可能有些时候，就这种时候，尤其是特别孤独的女性哈，就是她，比如说她会很依赖于跟那个男在网络上聊天的那个对象，特别希望她能够怎么样的时候，可能会就是急于的去见面啊什么的，但对于她甚至还不怎么了解，尽可能的情况下，还是多一些了解她真实的状况啊，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然后再决定怎么样。 至少你第一次约会的地点要你来选才好。 对， 啊、你 要 选 一个 你 非常熟悉的地方，或者说甚至你可以带一个人跟你一块去见这个人。 那这个好像也不太好。那不叫约会了。 本身就不是，好吧，那你就是让一个朋友在远远的看着你。 远远的看着。 笨法。 对，然后另外呢，这个单独外出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到五步啊，哪五步呢？这个不佩戴贵重的首饰，不衣着暴露，不搭陌生人的车，不打黑的，不走人少灯光黑暗的地方。这个呢，有没有什么特别巧妙的招数，就是那种被尾随？因为很多人他比如下了地铁或者说在什么地方就会经常被人尾随，有没有方法可以及时发现这种人呢？ 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不能够就是一个人闷着头在那玩手机，对吧？首先你得、你得自己对自己身后这个有什么人要有意识啊，然后是不是有人在跟着你，如果有人跟着你，你想办法甩掉他。你怎么甩掉他呢？你可能就是找一些，首先你那条路，那些路是你比较熟悉的，所以一般来讲，你对你自己回家的路怎么个回法，是自己会要去提前探索清楚的。所以你可以去穿梭不同的马路，这样子别人可能不是那么熟悉。当然，如果说你自己走到小胡同里面，那就麻烦了哈。你还是走一些，就是尽量走大道啊，然后看看能不能走到人更多的地方去。 没错，其实还有很多了 包括面对陌生人的搭讪啊，要注意啊，很多女性被害都是从接触陌生人搭讪开始的。那有的是熟人，那其实也要非常的注意，因为我们已经刚才说过了啊，60%-70%以上的很多的一些侵犯都是熟人作案，所以犯罪心理学上有一个叫警惕性公式啊，它指的是面对越熟悉信任的人，警惕性是越低的。 对， 所以呢，这方面来说的话呢，还是要注意有一个叫独处不超过30分钟的原则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你这因为你时间越长的危险性会更大嘛，所以你差不多化疗差不多该说你找个由头就干嘛干别的事情，这样子会更好一些。 独处不超过30分钟。那好多的约会那就没法进行了。 那不是约会 那不是约会 那不是约会，它指的是普通的 普通的一种相处， 异性朋友。如果你是约会的话，如果你的男性朋友或者就说你的男朋友或者是不是一个特别尊重你的人，你可能也会选择分手啊之类的。 是的。 但是如果说你正常的男女约会，那是另外一码事儿了。 对，万一有一天真的遇到了这种侵犯，而且被困了，预防失效了。第一呢，一定不要慌乱。别人有句话叫不要像羊一样的反抗，要像狼一样的反抗。这种说起来容易，但是呢可能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啊。 是也要看你自己的心理素质和体能的状况， 对， 以及跟对方的一种关系状态。 因为这种反抗有时候洋洋的反抗会激起很多人的更多的这种侵害的欲望， 嗯， 啊，这都是有可能的。 对， 今天我们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是在探讨男性和女性的一个合作的关系。要知道男性和女性是一个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一种关系，因为只有男性和女性的存在，这个世界才存在，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繁衍，啊，所有的一切才是成为了一个可能。我们说阴阳也好，天地也好，日月也好，男女也好，它都是一个很美的一种关系。它绝不应该是一个伤害和被伤害的关系，它应该是一个相互的尊重，相互的协调的关系。因为整个社会的文明有待于男性的优化和女性的自主性的发展。 嗯， 说到这儿，有没有想给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或男性朋友再给我们讲几句你心里的一种希望吧？ 嗯，我希望男性，更多男性越来越绅士吧，然后 越来越绅士。 嗯，我们的文化里面有更多尊重人的基因和尊重人的态度在里面啊，不因为对方是什么样的社会身份地位性别，而是只是仅仅作为人的尊重和存在。 这个社会我觉得它不可能是一尘不染的。 对 啊，无论是我们怎么去努力，它都会存在一些我们所谓的恶魔。 对， 但我们今天这些节目里边呢，我们希望能够告诉大家如何去辨别，如何去预防，如何去远离。 是，作为女性来讲，我希望大家可以更独立啊，更有能力去远离恶魔。这种能力包括身体上的能力，也包括心理上的能力，也包括经济上的能力。 好，感谢我们徐老师， 谢谢大家，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我是吴周彤，好想和你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下周见。 把太细的神经割掉，会不会比较睡得着？我的心有座灰色的监牢，关着一条黑色念头在吼叫。我想